莫测， 而这个举动是为了防止打破价格体系。 金融产品花样百出，琳琅满目， 消费贷、白条、花呗，哎，这儿怎么还开了一个美团月付？ 本月花钱，下月支付，但你要一旦忘了，小心你的征信记录。 投资市场风光无限，风险遍地， 理财不保本，股票看不懂，贵金属变化快，想赚点小钱怎么就这么难？ 2021年每周一到周五早上9:15，北京新闻广播财富新动力，咱们一起梳理梳理您的钱袋子，清楚挣钱，明白花。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财富新动力，智慧引领财富，欢迎各位锁定收听。这里依然是徐冉在早间守候大家。各位早上好，我已经正式从福茂会的直播现场转战到了我们的建外大街直播间。各位早上好啊，这意味着未来这几天啊，我们的这个早晨的财富新动力节目正式恢复正常了。下面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些宏观方面的消息啊。我们来看中共中央国务院是印发了全面深化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改革开放方案。昨天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全面深化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改革开放方案，发展目标呢是到2025年建立健全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初步形成具有全球竞争力的营商环境，高端要素集聚、辐射作用突出的现代服务业蓬勃发展，多轮驱动的创新体系成效突出，对于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的引擎作用日记彰显。那到2035年，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更加完善，营商环境达到世界一流水平，建立健全和港澳产业协同联动、市场互联互通、创新驱动支撑的发展模式，建立全球资源配置能力强、创新策源能力强、协同发展带动能力强的高质量发展引擎，改革创新经验得到广泛推广。再来关注一下义务教育阶段的对于课外培训的政府指导价的一个管理情况啊。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以及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呢是联合发布了关于加强义务教育阶段学科类校外培训收费监管的通知。这个通知要求呢，义务教育阶段线上和线下学科类的校外培训收费属于非盈利性机构收费，要依法实行政府指导价格管理，由政府制定基准收费标准和浮动的幅度，并按照程序纳入到地方定价目录。那按照属地管理的原则，线下的学科类校外培训的基准收费标准和浮动的幅度呢，是由省级发展改革部门会同教育部门进行制定，或经省级人民政府授权由地级及以上人民政府进行制定。线上学科类校外培训的基准收费标准和浮动幅度由培训机构办学许可审批地的省级发展改革部门会同教育部门制定，各地制定的浮动幅度呢，上浮不得超过10%，下浮可以不限。那培训机构在政府制定的基准收费标准和浮动的幅度之内确定具体的收费标准。未来这事儿啊，学科类的培训校外的价格是有一个明确的政府指导管理的。 下面咱们来关注一下北京的车主加油的情况啊。新一轮的成品油调价窗口呢是在今天零点正式开启了。在这一次的油价调整当中，汽油每吨上调140块钱，柴油每吨上调同样140块钱。具体到咱们北京地区，92号汽油由原本的6.85块调整为6.97块，涨了1.2毛啊。95号汽油呢是由原本的7.3块调整为7.42块，也是涨了1.2块。那按照家用汽车油箱中型汽车啊50升油箱进行估算，那加满一箱油呢会多花60块钱。那来自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的预计，从这几个月欧佩克加决议来看，随着全球原油供应和需求的逐步增加，产油国对于当前的盈利水平较为满意，油市属于一个相对平衡的状态，油价也总体会温和运行。但是呢，新冠变异病毒仍然在全球范围内持续蔓延，各国疫情防控的效果多有不同，这个也会对油价持续产生影响。同时呢，对美联储缩表的预期也会给油价运行带来一些扰动。再来关注一下二级市场的消息啊，来关注一下昨天沪深两市全天都是单边走高的，沪指终于又站上了3600点的整数关口。像宁德时代、迈瑞医疗、爱尔眼科等等这些创业板的权重股呢，是再度大幅上涨，带动了指数的走高。创业板强势反弹，大涨了4%。两市有超过3000只个股上涨，成交额再度突破了10000亿。现在这事儿好像都已经有点说累了啊，这个居然成交额这么高，能持续一个这么长的时间，已经连续34个交易日突破了10000亿了啊，很难得的一种情况。像白酒、医药、食品饮料等等这些白马股啊，都迎来了一个反弹。美迪西、博腾股份、长春高新、酒鬼酒、水井坊这些个股也是纷纷大涨。但是呢，也有一些前期表现比较好的板块，比如说像有机硅、磷化工、光伏这些前期处于高位的板块，昨天表现低迷。那市场呢，整体依然以快速轮动为主。从盘面上来看，像 CRO、白酒、煤炭、证券等等这些老牌的蓝筹啊，都是涨幅居前列的。磷化工、有机硅、光伏、草甘膦等等板块跌幅居前列。截止到收盘的时候，上证指数是报收3621.86点，站稳3600。深证指数呢是报收14546.6点，创业板指上涨了4.06%，报收3228.09点。今年以来，实际上大盘的一个最明显的特点呢，就是创业板的上升幅度啊是非常的明显的，已经站稳了3200点这样的一个整数关口。另外呢，数据统计还分析，两市的成交是一共达成了14261亿，连续34个交易日突破了万亿大关。正好今天我们在听听 FM 当中要跟大家一起来访谈和互动的话题啊，实际上也跟二级市场有关，就我们来讨论一下即将建立的北京证券交易所啊。这个呢实际上对于我们大家来说都是一个新鲜事儿，一会儿我们也会请专业的嘉宾来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这个证券交易所。你看很多朋友就开始问了，2879说了，那对市场是利好吗还是利空呢？一会儿我们来让嘉宾主要给大家讲一讲啊。 下面的时间还是来关注一下正在举办的服贸会，从9月2号开始一直到9月7号，咱们的服贸会呢都在持续进行当中，其中呢有很多很多精彩的亮点都在这次服贸会上得到了集中的体现啊。那在我们的财经节目当中，当然是要跟大家来一起聊一聊跟金融有关的那些事儿，比如说数字人民币大道。数字人民币大道这一回呢是重磅亮相了服贸会的金融展，比如说有一些非常丰富的消费场景啊，像这个双离线支付技术、形态各异的可视化硬钱包，更加丰富的消费场景，这一次在2021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上，都会得到一些展现，甚至还设立了一个数字人民币的展区，备受大家的关注啊。那六大行还有相关的金融机构都集中体现了他们在数字人民币上的一些新的技术、新的应用场景，同时还以一站式的方式去呈现了数字人民币的一个最新进展。其实作为咱们节目的资深听众，我相信大家对于数字人民币一点都不陌生了。它实际上呢不仅是一个支付手段，它还是一个电子货币。那可能很多朋友还是如果是您是第一次打开我们的节目啊，听到数字人民币这样的一个话题，可能还会在想，那我微信支付宝都已经用得非常熟练了啊，这个数字人民币跟微信或这个支付宝又有什么样的区别呢？简单的来跟大家说一说，它实际上是有一个本质上的不同的。微信跟支付宝的这种移动支付啊，我们更应该把它叫做是一种记账类的工具。比如说我从微信当中花了钱，那实际上它背后啊有一个非常复杂的流程。微信这一端要跟你，比如说我在工商银行绑定了一张卡、啊、我的工行卡绑定在了微信当中，这个微信呢要告诉工行，哎，徐冉今天花钱了，我花在哪个商户呢？比如说我们楼下有一个便利蜂啊，这个工行就得告诉他，我花了10块钱买了一份关东煮。它实际上是一个记账的流程，但这个记账的流程非常复杂，但是体现在我们的消费终端，体现在我们的手机上，通过网络非常迅速的就能完成这一套流程。但是这个数字人民币不一样啊，这个数字人民币大家都知道，这个数字人民币也是人民币，它是一种法币，所以它更像是直接支付，手机碰一碰，现金给出去，手机碰一碰就完成了这样的一个购买的功能，所以它跟微信啊、支付宝啊还是有本质上的不一样。那最大的不同呢，大家可能在使用上感觉不出来有什么特别明显的变化，但是我要说一个最大的不同点，就比如说啊，咱们现在的微信支付、支付宝支付最依赖的一件事儿是什么呢？是网络。数字人民币的最大的不同点就在于，如果在没网络的地方你也可以用，哎，这很多朋友就会觉得说，哟，那还跟平时用的这个移动支付确实是不太一样啊。没错，因为它是法币这样的一种非常高级别的有政府背书的这样的一种背景，所以就决定了在任何渠道、任何途径下，商户都是不可以拒收数字人民币的。所以这实际上跟我们之前啊经历过的几年前经历过的这种互联网公司之间抢夺地盘的这个感觉还不太一样。我记得曾几何时还有一段时间，有的商户呢是不好意思我只能用支付宝支付啊，或者有的商户说不好意思我只能用微信支付啊。在数字人民币成熟的这个阶段到来之后，任何一个商户都不能说对不起，我这儿不收数字人民币，哎，这等同于不收现金是违法的。简单的来，刚才用了一点时间来跟大家一起来回顾了一下，在这一次的服贸会的金融展上，在数字人民币方面有什么样的技术的特点啊？如果大家今天有机会去到首钢园区去看到我们在服贸会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个金融展的话，也可以去体验一下。在这一回的首钢园当中啊，10到11号馆之间有一条路，就叫做数字人民币大道。这个在数字人民币大道旁边啊，还有很多这个来自银行方面的一些工作人员可以给大家提供一些服务，就是什么呢？可以帮您直接下载和安装一个数字人民币钱包。哎，这个实际上啊，之前呢都是属于中了签儿，您才有这个下载通道、下载链路去把这个数字人民币的钱包给办好。那这回如果您去到这个现场，也可以办一下这个数字人民币的钱包，挺有意思的。在现场还有一些消费的活动，比如说可以1块钱买咖啡啊等等这些优惠活动，帮大家去体验跟熟悉一下这个数字人民币的消费场景究竟是什么样的。 再来关注几条北京方面的消息，就赶快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访谈时段啊。我们首先要来关注的就是北京呢要成立证券交易所了。这个最近这几天啊，铺天盖地都是这样的一条头条消息。那六号呢，来自北交所的最新消息是，根据天眼查的数据显示，北京证券交易所有限责任公司目前是已经完成了工商注册，成立及核准日期是9月3号。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100%持股。那注册信息同时显示，北京证券交易所有限责任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徐明，注册资本是10亿人民币。组成人员方面呢，徐明担任董事长，隋强任副董事长、经理。徐明同时还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任职，任职的职务是该公司的党委书记、董事长。最后一条资讯吧，今天实际上还有不少干货啊，但是由于时间关系，就只能最后再跟大家说一条了，就是昨天最让人关注的一条消息啊， vivo 推出了自主研发的第一款专业影像芯片 vivo 的 V1， 这款芯片将首发搭载于即将发行的 vivo X70 系列上。昨天在福猫会的现场直播的时候，我已经抢先于大家试到了这款 vivo 的 X70 的手机。哎呀，拍出来的照片那真是，这个算法优化之后的这个拍照效果确实是非常不同一般啊。那根据官方介绍呢，这个芯片是由 vivo 和手机 SOC 厂商合作研发的，历时24个月，投入超过了300人。那在既定的业务之下， V1 既可以像 CPU 一样高速处理复杂运算，同时也可以像 GPU 和 DSP 一样完成数据的并行处理。面对大量的复杂计算， V1 在能效上要相比 DSP 和 CPU 有指数级的提升。昨天从使用感受体验下来，这一次的这个 V70 这个 X70 的这款产品啊，这个系列产品，给人的体验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啊。但是呢，我还是想说，昨天我们在体验过程当中，有一位同事发出了一声惊呼，说：“哇，这个手机拍照简直太好看了。”我还是要跟大家说，现在手机摄影的硬件技术已经到了一个程度啊，已经非常高的这个水平了。但是拍出来的照片好不好看，还是要考验大家的这个拍照的基本技能啊。好了，这就是我们今天资讯部分的一个全部内容了。以上消息是来自人民日报、经济日报、经济参考报、北京日报、北京青年报以及前路网。主持人徐冉代表编辑，感谢各位的收听。接下来我们将邀请嘉宾走进直播间，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94.5 财富新动力。一会儿见各位。 哎，我手头有点小钱儿。打开这手机银行，互联网理财、大额存单、结构性存款，这都怎么选啊？ 容易， 我拿死工资，每个月剁手都不够，能理财吗？ 好办。 都说想理财也得了解点国家的方针政策， 听不懂 可怎么办？ 不难。 我想创业，白手起家难不难啊？ 那你去听一听财富新动力。 从三餐到理财，从置业到创业，2021年北京新闻广播财富新动力，每周一到周五早上9:15，咱们一起小财大用。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财富新动力，智慧引领财富，欢迎各位锁定收听啊！这里依然是徐冉在早间守候大家。我们现在今天开始啊，我们新闻广播呢已经从服贸会的现场直播时段转回了日常节目的这个时段，所以也欢迎大家继续在每天早上九点一刻锁定 FM94.5， 我们会继续给大家带来一些最新的财经的资讯啊。那今天呢要说一件事儿，就是也跟这一次的服贸会有关，就是在9月2号的时候，我们听到了一个最新的消息，那就是北京即将成立自己的北京证券交易所。那大家的问题就都来了啊！这两天有很多媒体呢都把这样的一条消息当作头条，那大家可能有很多细节呀、规则呀那对我们目前现行的二级市场是利好还是利空啊等等这样的一些消息哈，都有很多很多的疑问。那我们今天也来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讨论一下。很多很多朋友都在问啊，说这个现在是不是具体规则还没有啊，是不是可以参考科创板啊，那对其他的一些股票是利好还是利空啊，这个我们散户投资者能参与吗，对吧？我看大家的热情非常非常高啊，也提出了很多专业的问题。那今天我们也跟大家一起来讨论一下，大家有什么样的疑问呢，也可以在我们同步时段开放的这个听听 FM 的聊天室当中，大家可以找到现在正在开放的财富新动力的聊天室啊，跟我们大家一起来互动一下。那今天我们为大家连线的一位是非常专业的我们的财经观察员胡斌老师。胡斌老师您好。 哎，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胡斌。 哎，胡斌老师，我们来说一说这个北京证券交易所，您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北京证券交易所它的成立，那未来我们怎么参与，以及这到底是个什么事儿呢，跟我们大家用这种就是大家都能听得懂的这个表达方式啊，给大家先来说一说，解释一下吧。 哎，没问题，其实这个是这样子的，其实我们这次把它更多的意义上，它不是一个新设的东西，它不是说我们新设了一家交易所，其实它就是在我们原来的金三板的精选层的基础上来设立的。而从原来公开发行的制度来说，其实金三板已经是我们公开发行的一个交易所，但是它不管是它的产品上市还是它的一个交易所的定义都已经是，但是它并不是我们定义的服从证券法的证券交易所。所以这一次更多的意义上来说，其实是从法理上更加明确定位的这个北京交易所，它是我们的一个我们真正认证的是证券交易所。而它所以说从公众也好，从投资者也好，甚至从中介也好，大家就不用感觉到很迷茫了。就是以前经常我们大家可以说啊，我一公司上市，然后你说，哎，那你是上证上的还是深证上的？你说我新三板上的，所以可能很多业内的人或大家就直接哈哈笑了一下，就直接结束了。因为我们原来的新三板更多的其实它有这个功能，但是它从整个的市场定位、投资人、公司，甚至我们在发行产品里面都没有去进行正式的接轨。也就是说，我们很多的产品，例如我们买的基金，例如我们一些投的一些银行理财子公司的产品，或者一些公司产品，从定义上来说是不可以买新三板的。但是这次定义之后，它已经跟上交所和深交所是一样的地位了。所以其实这一次这个明确是非常有必要的，而且这一次会大大的提升整个新三板的流动性和定价效果。它不像原来我们说新三板市场，其实可能大家可以有交易经验的人可以发现，可能几十万几万块钱你可以做出一个天地板之类的这样的一个大的动作，但是以后这样的流动性一定会适当增加的。 那接下来我觉得就说到一些细致的规则，那其实还有很多细则，因为这个消息它太新了，对吧？9月2号咱们的国家主席习近平宣布中国要设立北京证券交易所，那今天呢是7号，这个事儿就是时间非常短。我们现在已知的关于北京证券交易所未来交易的规则已经知道的有哪些呢？比如说像涨跌停板啊，有哪些企业可以在这个交易所当中交易啊，哪些是挂牌企业呀，截止到目前，您先给大家整理跟说一说吧。 对，我跟大家整理一下吧。其实到现在为止，我们现在能够得到的信息，第一个呢，就是9月5号，北交所发布了一个《北京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规则、交易规则、会员管理的公开征求意见》，所以我们现在所有基本上能知道的东西，大部分基于此。其实 其实通过这个东西来看，我们发现 胡斌老师，我们现在那个有的听众啊，说您的声音是不是用的免提呀、稍微有点不太清楚，您是不是这个地方稍微有点空旷、能不能换一个位置？ 哎，这样好吗？ 哎，这样好多了，这样好多了，特别清楚，特别清楚啊！ 啊，我刚用的耳机，不好意思。 哎，好， 这样子就是9月5号，我们发布了一个北交所关于上市规则交易的公开征求意见。 嗯， 然后甚至在9月5号之后有一个新闻发布会。 嗯， 所以从这个里面我们可以捕捉掉一些信息。 嗯， 其实大体的原则还是比较清晰的，就是第一个就是，北交所交易的股票从哪里来？ 嗯， 就这一块基本上是明确的，就是我们新三板的精选层， 嗯， 所以还是我们原有的规则按层级来进行不同的档次的划分， 嗯， 所以对这块来说的话，其实我们更明确了我们什么公司能够上市，什么公司能挂到这个里面来， 嗯， 所以这块的条件其实跟之前精选层相对来说好很多。然后我们也仔细的捋了捋吧，我感觉其实有几条我们老百姓还是比较关注的，就是我们的上市规则。从这个上市规则来看，其实这次的北交所的要求已经非常非常支持我们的中专特新，就是我们国家现在大力支持的对这种小企业。所以原来我们对一些市值的要求、对盈利的要求、对净利润的要求，在这次已经逐步的都在下降。我们甚至说现在的市值准入门槛已经2亿就可以达到一个最低的准入门槛，所以这个其实还是对很多小企业是非常有必要的。 嗯， 第二个呢，就是大家提到的关于交易，因为交易说实话现在并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我的开户资金是多少，我能够在这里面怎么去交易，这个并没有明确的细则。 嗯， 但是从目前发布会沟通出的结果来看，涨跌停和这些东西跟我们的上交所和深交所会有些许的区别，是因为它的交易的东西是不太一样的。 嗯， 所以在这块他们会有一个分层，也会有一个区别化，但是它总体上来说还不会说像我们说一次全部放成7+0，或者说一次全部放成无限制门槛或者金额。相对来说，因为毕竟这个市场可能它的专业要求更高一些，所以它的准入门槛，甚至包括它的交易经验，甚至包括它的交易的资金，可能会有一定的要求。但是总体上来说，应该我们可以从之前的创业板、科创板延伸到我们的北交所这个版本，基本上是一个一贯的思路，无非是它的金额上有或多或少的一个区别。 嗯，是，大家现在可能很多朋友啊，觉得这两年的这个，尤其是去年呢，股市涨得比较好，所以可能很多朋友都在去年的下半年或者在今年刚开市的时候，2月份上旬开通了自己的股票账户。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创业板你是买不了的，对吧？我们现在最新的证券市场的规则是，你硬指标，就这都不是说这个我多在账户里放点钱能解决的，硬指标是你要有2年的市场交易经验，你才可以买创业板。这个是硬指标，真的是改不了的啊！我已经询问了很多很多的券商，从实践层面上来说，这都是不可以更改的。所以，比如说像最近涨得特别好的这个宁德时代，我周围有很多同事说，宁德时代我买不了啊，看着它天天涨就觉得特难受哈。是这个。就是一种投资交易的门槛。那大家可能也知道，像创业板，科创板实际上在刚刚上市的新的这个股票上市的第一天，它是没有涨跌停限制了。实际上这些规则啊，它都是在帮大家提高交易门槛。就有的时候这个市场真的是有风险的，如果你没有那么高的专业知识的储备跟风险承受能力，你最好就不要参与这些高风险的交易，你可能承担不了这个后果，对吧？那可能现在就刚才以我们跟胡斌老师聊的这一些，这个北交所可能是会承接像科创板或者是创业板现在这样的一种交易规则，对吧？因为它还是像您刚才讲的，它还是一个稍微有门槛的一种投资产品，对吗？我能这么理解吧？ 没错。而且客观的讲，从这个角度来说，因为它这个在北交所里面交易的公司的品种，第一个市值更低，它的成长性更好，所以对它的估值来说，客观的讲，我觉得这个规则对我们 散户对老百姓来说是非常好的，就是它的交易难度会更大。就是可能身边的大家很多老百姓说，哎，这两年操作感觉好像老韭菜都受不了了，就是我们很多老股民都觉得我这跟不上这个节奏，或者是这个市场 是最近板块轮动太快了。 没错没错，就是这个的确确的，如果说大家是一个完全的新手，第一天杀进来，我还是建议大家先掌握足够的知识技巧，甚至说我们先看一看，先了解了解，先学习学习，然后再来参与，或者说然后看我们适不适合来参与。所以这一块其实现在因为毕竟它的公司的市值更低，波动性更大，甚至连专业的机构都无法对它一个定价。我们其实现在因为我自己现在也从事了很多一级市场的工作，其实在一级市场大家会发现对一个公司的估值这个东西摆在每个人面前 都不一样， 对，每个人有自己的一套逻辑，每个人有自己的一套办法。估值放到市场上，那你可能估值低了，那公司份额我抢不到，买不到。那公司估值高了，那你几年回不了本，甚至说亏得一塌糊涂，这是非常正常的。所以专业机构尚且如此，更别谈我们没有这么多专业知识的一个散户。所以还是建议大家先观察，先学习，然后自己觉得自己掌握一些了，对这个市场有一些经验了，我们再来下手也不晚。 刚才说到了一些我们现在已知的一些规则啊，我还听到了有一些媒体发布的文章，也跟您就是论证一下，看看它是不是专业的渠道啊。就是目前有一种说法是，北交所的这个股票的涨跌停板是设在了30%，因为你知道大家最熟悉的就是10%的这个涨跌停板嘛。科创板开始之后呢，第一天是没有涨跌停限制的，之后呢涨跌停板是20%，然后这个北交所呢是在30%。首先想问问您这个消息是不是准确啊？然后其次呢，就是这个30%是不是也从另外一个层面体现出了这个在北交所交易的这些股票它的一个就是专业性和风险它又更高了一个等级呢？ 是这样子，对，因为是这样子，就是我们原来说上交所是10%的一个门槛，然后到创业板到科创板变成了20%。然后这次呢，这个30%的新闻它是这样，它没有一个明确的细则和发文出来，但是它是在9月5号的征求意见稿之后的新闻发布会上是有一个吹风会这么一个往向外吹的一个新闻，但这个从大概率上来说，我认为这个也是比较，我也比较认可这个的，但这个呢也是符合我们说的足迹增加，因为这一类的票它可能它的风险适度，因为其实这些年很多大家都在喊我们要学一些其他市场，要做 T+0，要不设涨跌幅限制，所以我们已经试点了很多在科创板在创业板，其实现在可以看到还好，基本上都是在可控范围内，也并没有说大量的因为涨跌幅的限制导致了我们对大部分的股票说有可能是一个系统性的踩踏或者系统性的追高，并没有出现这种情况，所以 这还好，大家也都接受了， 对，大家也都接受了，大家也都逐步的适应这个过程，所以从这个来延伸到我们在北交所这些挂牌的更多的成长类的个股，我们其实是第一天上市的是不设涨跌幅限制的，是从第二天开始可能会有一个30%的一个限制。当然这个其实在对这种高成长的公司来说，这个波动率其实还是大家需要适应的，因为这样的交易其实如果一天一个天地板，这个可能就是腰斩的过程了。 哎呀，受不了受不了啊这个细思还是觉得有点心里怕怕的啊。来看一下大家的问题吧。1128说，我个人觉得呀，像散户参与北交所这种相对风险比较高的，是不是也应该有一些衍生品或者基金更好？哎，之前咱们不就说过有一个新三板优选层的一个基金吗？之前也已经开放发售了，是吧，胡斌老师？ 对，没错，这个其实是这样子，就是这次北交所最重要的意义是从证券法里面把它规定为一个交易所，所以至此之后我们所有新设立的一些基金一些产品是会明确的把这个产品纳入范围内的。我给大家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例如保险资金，之前保险资金呢，我们如果投资于新三板，它适用的办法是保险机构投资关于股票的投资办法，那这个办法其实它既包含我们的二级市场的这些交易的品种，也包含了很多一级的交易品种，所以很多保险资金是不能投这个版本的。但是这一次北交所设定之后，它是一个标准的话证券的交易品种，那保险呢就会用定于 保险资金财务性股权投资的一个办法。 嗯， 这样子它的整个范围和资金就会扩大很多。当然随着北交所的细则完布之后，我们投资的所有的产品，包括我们投的基金，包括我们投的一些产品，它会去相应的修改自己的办法，要把它纳入其中。 嗯， 所以这样子对整个的投资新三板，原来这些品种也好，我们叫北交所的品种，它的流动性会大大的增强，它的适用范围也会大大的增强。 嗯，明白了。所以也就是说，可参与这个市场交易的合规的这个资金也就越来越多了。 对，大玩家越来越多。 嗯，这实际上是个好事儿啊，市场活跃了才行。 没错没错，其实我们国家这次鼓励做这个北交所的目的也在于此，就是我们有很多很好的成长型的公司，它融资难融资贵，这个问题我们已经说了很多年了。 很多年了，对。 对，我们也不能还按原来的思路说还继续于间接融资，所以说国家也现在大力的支持我们在股权融资，在直接融资上加大力度。 嗯， 所以这类公司，但是呢毕竟数量很庞大，我们可能只拿到了很少的一部分，让它上了创业板，让它上了科创板，但是还有很大这样的公司，它其实还是面临一个融资难融资贵的。而这个对我们国家现在目前这个经济体对国家的支撑力度是非常大的，也是非常重要的。 嗯， 所以这一块国家也是反复的出政策，包括我们前一阵提的专精特新，包括我们现在提的北交所，其实都是一个思路。 嗯， 提供了大量的大概我们现在已经捋出了国家级省级的专精特新大概超过4000多家公司。 嗯， 那这些公司的它的出处，北交所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渠道，让大家可以得到一个交易，可以得到一个价值的兑现，这是它一个估值的认可。对这些公司来说，它能得到融资，能支持企业更好的往前发展。 嗯，所以也是一个很有，所以刚才大家问的最明显的一个问题啊，说这个北交所建立对于散户到底是利好还是对于市场来说是利好还是利空？我觉得实际上也已经说明了这个事儿，对吧？ 没错，我其实就是多了一个让大家能够接触到更多投资品种的一个地方， 嗯， 让大家多有一个投资渠道。这个大家自己去学习，自己去了解这个市场，了解风格，然后看适不适合自己投资。如果不喜欢可以不玩吧，自己玩。对， 对，所以其实原来有的时候大家老觉得说好像我们就是尤其是房住不炒的这个宗旨就已经确定了之后，大家就说哎呀，那我们老百姓好像能够投资的这个渠道特别特别少，这不专业的就来了嘛，对吧？但是还是那句话，我觉得胡明老师说特别对，就大家要学习，就是这个钱这件事儿啊，其实很聪明，对吧？你永远赚不到你认知之外的钱，这是我们一位嘉宾说的，我就特别认同。就是你要想从哪儿赚钱，你一定要去学习它，跟了解它，对吧？知己知彼。然后还有一位朋友的留言特别有意思啊，胡明老师你听听。8216说，北京终于要建成金融中心了，上海这些年赚了全国人民多少钱呀？挺有意思的啊。那还有深交所呢，对吧？所以这个从这个层面上来讲，看来大家也都是挺开心的，就是还是有一个积极意义所在的，是吧，胡老师？ 没错没错，其实我们之前也有市场的传言，说是我们南方的经济可能会更活跃一些，的确是受制于金融更发达，我们有上交所、北交所，地理位置可能更近一点。但是这次的北交所刚好不是也放在我们首都，放在北方城市，让大家达到一个相对的要平衡。 嗯， 所以其实也是出于这个目的的考量吧。 嗯嗯，所以今天跟大家一起来聊了聊，就是这个北京证券交易所啊，目前还是像我们刚才说的，有一些大家能够听到的规则，但是呢，还是有更多的细节细则有待于时间的进一步落实。但是我觉得无论如何，从活跃市场的角度，丰富大家投资渠道的角度，去给企业提供更多融资渠道的这个角度啊，都是是一个很就是利于市场活跃的一件事儿，就是这个北京证券交易所。所以呢，我觉得大家不妨可以从现在就准备起来，学习起来。未来多了这样的一条投资渠道之后呢，也可以给我们大家参与更多的企业成长。很多人都觉得说这个企业成长可能跟我没什么关系，但是如果是我们能从二级市场进行参与的话，我觉得对于大家来说也是一件好事儿啊。那胡明老师，等更多的细则落地之后，确定之后，我们还希望能够请到您在节目当中来跟大家说一说更多的关于交易方面的上的一些原则呀。其实那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像现在的二级市场一样分个板块啊什么的，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是吧？ 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 哎，好，那由于时间关系我就先挂线了，谢谢您，再见。 哎，好，谢谢。嗯， 再见。 好了，各位，这就是我们今天这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也希望各位能够在未来的时间当中持续关注北京证券交易所啊，然后有更多的投资渠道，然后丰富自己的投资知识，能够更好的拥抱这个时代的前进给我们大家带来的一些实实在在的一些收益。您接下来继续要收听到的是由北京新闻广播为您送出的整点快报，我是徐冉，明天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啦。今天是24节气当中的白露，从今天开始呢，气温就开始下降，进入到北京最美的时节秋天了。那最后一点时间，送大家一首歌，叫《夏天的风》。 Hey